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是星期六，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是刚从这个懒觉中刚睡醒呢，还是早已经起床在外出享受周末了呢？那么在今天的流行安静环节当中，我们依然要来跟大家分享那些大家发给我们的翻唱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爱的歌唱，一起来开始吧。当然了，我们也是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翻唱大作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再说一次，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播放的翻唱歌曲是来自我们听众微微演唱的《我要你》。很多人呢都因为影片《驴得水》听过这首歌曲，其实呢早在2012年这首歌就已经诞生了，当时呢是话剧版的《驴得水》当中的一个插曲，由任素汐一个人演唱。后来呢因为这首歌曲比较贴合这个故事，就被选为了影片版的《驴得水》推广曲还有宣传曲。歌曲的作者范冲呢还特意邀请好友老狼和任素汐合唱了这首歌曲，那么还在其中呢加入了旧上海的老歌《天涯歌女》的一个片段，表达了一段纯真的爱情。一起来分享微微我们的听众翻唱的歌曲《我要你》。当然了，后面呢我们也会再配上原唱一起来分享。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 慌，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我要你，来自我们的听众微微的翻唱，原唱呢是任素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第二首歌曲是一首广东话歌曲，名字叫做《爱的故事上集》，原唱是孙耀威，那么翻唱者呢是我们的资深听众黄小仙儿。那么黄小仙呢发来作品的时候也发来了自己的解读哈，他说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个痴心小伙对爱情的向往，心里对所爱之人充满了期望，所以说呢选择这首歌就觉得它像是一个电台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有上下集，就像我们对节目有期待有回音哈。那么黄小仙呢，你的声音我们已经收到了，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给我们讲述下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由听众黄小仙翻唱的爱的故事上集，当然了后面我们也会附上孙耀威的原版，一起来分享吧。这是我们的听众黄小仙翻唱的爱的故事上集，原唱是孙耀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听众奇迹翻唱的人间。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儿是周六，那么我们的流行安记板块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听众们发来的翻唱作品，一起来分享这些爱的歌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第四首歌是听众小绝尘翻唱的《索菲亚》。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齐秦，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呼唤》当中。其实呢，说齐秦是原唱也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这首歌的原作者是印度尼西亚歌手艾洛斯·坎德。后来呢，齐秦的制作团队买下了版权，由许常德重新填词之后，重新进行了演绎。那么这首歌呢，也唱出了失恋的痛苦。那么我们的听众是如何演绎这首歌的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由小绝尘翻唱的《索菲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加上了齐秦的原唱版本。 Sophia， 黑夜的黑是被谁抹黑？为什么月亮没有光芒？还是我已忘？ Hey Sophia，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心也没有剩下，还是我抛开刹那擦亮，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我跌进一阵恐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却被你背叛，灭顶前一颗剩余的目光，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你若要灭我绝活，只消无情，不用不知这么大战。Oh Sophia，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你要的只是我的天堂，双手奉上，幸福是个假象，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人一旦魂飞魄散，天老地荒，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我依然站在爱你的地方，我依然留在危险的地方，不会累也不流，伤也不痛，硬要紧牙关，我不管你有冷漠的眼光，我不看你是当我的冰山，我只想最后一眼，最后一盘，最后一趟，沉默在茫然，我不就相信你说过的话，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我哭，不让我伤，能够将你放。Oh yeah， Oh yeah， 索菲亚来自听众小绝尘的翻唱。那么这首歌曲的中文版呢，原唱是齐秦。在上半时段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听众 Mark 陈翻唱的《成都》。最近呢，翻唱这首歌的人还是挺多的哈，毕竟呢，爱情的歌曲那总是唱不够的。Mark 陈呢，现在还是一名学生，在我国香港读大学，学的是传媒专业，非常的喜欢唱歌。他呢，委托妈妈给我们节目组发来了这一首翻唱。妈妈说，当时呢，这首歌刚刚在电视上唱红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这首歌曲。后来知道咱们的节目正在征集翻唱，就发来了音频。不知道 Mark 陈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虽然说农历的正月已经结束了，但还是祝你狗年旺旺旺，学业有成吧。一起来分享由我们的听众 Mark 陈翻唱的《成都》，当然后面也有赵雷的原唱版本。稍后是一小段广告，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鲈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昨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莺啼，丫头屋里扎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结束了145天无有效降水日记录。截止到上午1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0.6毫米，观象台0.7毫米，城区平均0.3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延庆观测站，降水量4毫米。预计午后降雪逐渐减弱，傍晚前后结束。降雪后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明显下降，外出也请您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在今天我们星期六流行安静的环节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听众们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一起来分享这些爱的歌唱。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再说一次，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老给我们发翻唱的忠实的年轻听众小蜜蜂。那么他这一次发来的一首歌呢叫做暧昧，这首歌呢原唱呢是杨丞琳，收录在2005年的同名专辑之中。那么这首歌讲述的是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时，两位有情人的感情困惑。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杨丞琳以个人身份进入歌坛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据说呢在录制这张专辑的前一年，唱片公司给他下了禁令，不许去 KTV， 尽量避免翻唱别人的歌曲，目的是不想模仿力超强的他在唱歌的时候带上别人的影子而丢了自己的特点。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小蜜蜂翻唱的暧昧。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已经有些事不可以 熬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有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暧昧让人跌倒叹息，直到等待失去意义，无奈我跟你写不出结局，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 暧昧来自我们的听众小蜜蜂的翻唱，原唱是杨丞琳。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听众安妮是只黑猫翻唱的歌曲，叫做《往日时光》。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尔古纳乐队，那么这支乐队组建在2001年，到现在呢一共是经历了两次的人员变动。乐队的名字呢来源于内蒙东北部的额尔古纳河。往日时光的这首歌算是乐队的一个代表作了哈，讲述的是朋友之间淳朴的感情，收录在他们第三张专辑当中。后来呢他们又被谭维维翻唱了这首歌，并且带上了歌手的舞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安妮是只黑猫翻唱的往日时光，当然还有额尔古纳乐队的原唱哦。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像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 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 往日时光来自我们的听众安妮是只黑猫的翻唱，原唱是额尔古纳乐队，歌手谭维维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听众苑小晴翻唱的《把耳朵叫醒》。这歌的原唱呢，相信大家都太熟悉了哈，是金海心，收录在金海心1999年发行的专辑《把耳朵叫醒》之中。那么这呢，也是金海心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金海心刚刚20岁。本来呢，他是想在高中毕业之后出国留学的，没想到呢，三宝很喜欢他的声音，还把他推荐给了索尼唱片，于是呢，他就放弃了学业，开始了歌手生涯哈。但是呢，这样的事情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呢，在那只橄榄枝没有找到你之前呢，还是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哈，尤其是学生朋友。那么呢，把耳朵叫醒呢，这首歌曲讲述了歌者对于这个生活的热爱，这也是一首真正的爱的歌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苑小晴翻唱的版本《把耳朵叫醒》，当然还有金海心的原唱哦。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的绿，总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把那个所谓唱歌的心灵，也就是好两手一天都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拉迷还是你都任性，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嘟嘟嘟嘟你嗦像风声呼啸而去，嗖嗖嗖起软饭时我也轻轻哭泣。嘟嘟嘟嘟你嗦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只是我宿命的真实。 不愿秋有秋去，别拆去记忆，我不愿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星期六，在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听众们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爱的歌唱，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把自己的翻唱大作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听众卡小姐发来的《空空如也》，这算是一首最近刚刚在网络上走红的歌曲，原唱和创作者呢叫做雪无影，发行于2017年的年底。在2018年2月的时候呢，网上有很多人把这首歌曲当作小视频的配乐，随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翻唱版本，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胡六六翻唱的版本，还有任然翻唱的版本，以至于很多不熟悉这首歌的人都以为胡六六或者是任然才是这首歌的原唱呢。因为歌词比较绕口，所以说呢大部分人唱的时候呢都觉得像是在念经哈、啊。不过呢却引发更多的人前来挑战。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唱失恋，但是听众听到更多呢则是对爱的坚韧。一起来分享听众卡小姐翻唱的这一首《空空如也》，当然还有原唱，一起来结合着听吧。 有些点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了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分手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 沉默是我如今速雪，无所谓让痛重叠。时间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十八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星光都已陨灭，这过去故事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去， 空空如也，来自我们的听众卡小姐的翻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雪无影。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听众郭瑞涵的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的原唱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陈奕迅的版本，还有一个是鹿晗的版本。那么歌曲本身呢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陈奕迅和鹿晗呢分别在影片中扮演了同一个角色，只不过一个是中年时期，一个是少年时期，所以说呢当时推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歌中就唱到哈，生命中所有的路口绝不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你的身边，都陪你度过。哎，您听哈，这词儿如此真挚的爱情之歌。那么我们的听众郭瑞涵呢也是我们的资深听众了哈，那么在给我们的节目发送翻唱作品的时候呢，说不知道是要录节目中出现的歌曲还是可以自己随便翻唱，所以呢就翻唱了好多好多歌曲。好吧，没关系，我们就留着慢慢播出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听众郭瑞涵的这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当然了还有原唱的版本加在其中。最后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发送你们的作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如果